我留路子，枕头给你，炕席归我，孩子你抱走，每月给你18块钱，以后可就别找我了。哦，我们俩人离婚了。 咱先说好了， 刘备刘皇叔。 老刘啊。 哎，老刘干嘛？ 行，你认识啊？ 你来刘备 啊？你呢？ 我来个诸葛亮。 好， 是诸葛亮。三国里边哪有这么个人呢？ 那叫诸葛亮。 对，来个诸葛亮。 我再赶一个张飞。 我来个卧龙。 我再来一个鲁肃。 我来个孔明啊。 我这是三个角。 我也仨角啊。 我这是刘备、张飞、鲁肃。 我是诸葛亮、卧龙、孔明， 前后一个人。 就一个人啊？ 一个人 啊？ 诸葛亮主要人物 是啊， 戏重 啊， 让给你。 嗯， 你要不会，当着各位同志， 我这个 他老没忘我这个啊。我来一个人的。 那好，咱们说说那好大的。 好好好， 来。 哎，您这诸葛亮得化化妆。 当然了， 嗯， 咱不化妆区别不出来。 捯饬捯饬， 化化妆。 对，咱们简单的化一化。 好好好， 这没有什么设备啊？ 没有。很抱歉， 哎呀，这个第一次这样唱， 哦， 没这样唱， 哎呀，我说您气的这是谁呀？ 诸葛亮， 您这不是诸葛亮， 谁呀？ 难比去，哎呀，什么相貌， 真是， 对，我上你打家伙， 好好好， 你上我打家伙， 好好好，来， 静静静的个几个静静静静静的个几个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好像耍狗熊来了，这我这刘备改狗熊了 啊？ 你不让我打家伙 啊？打家伙就军武军武就这个呀？ 嗨，打什么呀？ 打小罗， 小罗 啊？ 行行， 小罗， 小罗的吗？ 小罗。 老罗呢？ 老罗 什么老罗呀？ 小罗啊，别念那两个字， 瞧那声音， 呆呆， 打呆呆， 呆 大 大 呆 呆 大 大 呆 呆 呆 呆。 我那找你去了 啊？找我去啊你？ 你要给我逮到哪儿去啊？ 你让我打逮逮， 老打哪行啊？ 我到了台口一透袖就别打了。 您这干嘛呢？ 这是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 哪有苍蝇？ 到这就不打了。 好好， 逮 打 打 逮 打 打 我、 哦！哎，不是，刘备骑着驴来的。 哎， 谁找我？ 哎，是谁找你啊？ 嗨、 哎，你不出 不， 咱们俩人一块儿出去， 一块 儿，你懂不懂啊？ 怎么了？ 那叫从场上 啊？对，就叫从场上啊。 不懂这是什 么？啊，我还不懂啊。 啊， 两脉魂子， 贼 大 大 贼 贼， 可是斗气来了这 啊！ 不不，您太死板了，活动一点啊， 活动一点 啊！ 好好， 哎，行。 在诸葛亮踩电门上了 啊！ 可是你让我活动的， 活动就这么活动啊， 自然一点啊， 随随便便 啊！ 行行行 啊，先生 啊，先生 俩先生， 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啊！ 那我叫你什么呢？ 叫我主公啊！ 主公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不是主公怎么讲？ 主公是皇上。 什么 皇上？ 有您这模样皇上， 没有我这模样的皇上， 可不是吗？ 那么有您这德行的军师啊， 这不凑合事儿吗？ 啊，叫您叫您， 谢谢 啊，先生 啊，皇上， 皇上干嘛？ 不是叫主公啊，主公，动物福音，你把孤王害苦了。 你亏心不亏心呢？你 怎么了？ 我害你了？我坐着害你了？刚才坐电车我给他车钱， 我害你？ 你先别着急， 我坐不是你害的呀？ 谁害的呀？ 诸葛亮害的。 你找诸葛亮去你？ 哎， 我哪找诸葛亮去？我没害你啊。 你去的是谁啊？ 我去的是， 哎呦， 明白了吗？ 我去的是诸葛亮。 他是你那个角害的我这个角，与你本人呢没什么事，跟我没关系。 哎，你就打家伙。 行啊，先生啊，主公，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跟我没关系。 别解释啊， 演得老显眼， 打家伙呀！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心中空。 这怎么了？ 这裸掉地下了， 瞧这巧劲儿。 心中苦恼，他不了的他，李必孤王去过江。 好，别叫好啊！ 好，龙潭虎穴不去闯，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啊 啊！喝水？ 这事还真不少。 哎呀，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 啊！ 太好！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 啊！你少吃点咸的好不好？ 我不喝了。 你怎么老让我喝水啊？ 你问啊，要喝。 这么一啊，该你说话了。 该 啊，主公 要主公啊， 加字儿， 加字儿， 加字儿，主公。 善人送主公， 善人 别忙， 这诸葛亮在受气呢，你 不去闯。 该送啊， 别说话呀、啊。 善人送主公， 诸葛亮啊 ，yes yes 啊，拜过诸葛亮啊。 分明是宋孤王明见燕王， 三人奉之功， 哎， 三人奉之功， 免， 三人奉之功， 免， 三人，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呢？ 啊， 你不让我送你吗？ 送两句该你唱了。 该我唱了 啊！ 大家伙， 唱来唱一杯杯唱，心中苦恼诸葛亮，扛李必孤王去过江，扛龙潭虎穴孤去闯。啊， 三人送诸葛 亮， 刘备送刘备啊！ 那得多人唱完喽啊！ 这可多热闹！ 有这么唱的吗？ 啊， 你唱你那词儿， 我那。哎呦，我这还有七八句词呢 啊！ 什么 七？六句？ 不，四句。四句呢？ 哎， 头一句是那个 主公上马心不爽， 你唱我唱， 你的词儿， 我唱你说什么呀？你这么一说，仿佛我不会似的。你当着这么多同志，我这个， 哦，我也忘了他这个了。 我这人呢，也爱多说话。 怨我 不是，主公上马心不爽，这谁不知道？这是， 这个二弟没辙呀， 怎么没辙呀？ 可不没辙 啊， 二弟没辙，你没唱出来，你怎么听出有辙没辙呢？ 可不没辙， 你看山人八卦秀内藏， 这叫没辙吗？ 山人八卦秀内藏， 嗯， 心不爽， 江阳者， 对了， 好好好， 哎， 这第三句我给改。 怎么改？ 结合当前除四害的运动，咱打苍蝇。 那像话吗？ 诸葛亮那拿个苍蝇拍出来啊？ 嗯， 那像话吗？ 这第三句太老了， 也没那么改的呀。 太老了，这 不老啊？ 老。 蒋山且坐中军帐，一点也不老啊。 这是四句， 不三句？ 四句嘛， 三句嘛。 那么四句呢？ 他一句也不会啊？ 全框了去了。您说出来吧。 等候涿州一德章。 好、哦，老词儿， 哟呵，又老词儿了。 大家伙，扛来扛一杯杯扛。嗯，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就在袖内藏啊。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将身儿贴坐在那中军宝帐啊。 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 等候那个涿州 里根龙 一队长 里根龙， 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哎，表表涿州那一德长哎， 苍狼苍狼苍狼苍狼苍狼， 张飞进了那中军宝帐，叫一声那诸葛亮， 上 有话商量。 说， 我说什么我？这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这多热闹这！ 这热闹不行，我没法唱啊。 那唱什么？ 唱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 什么味儿啊？ 味儿全忘了。 就这味儿啊。 职工上马心不爽， 他唱 啊，不，你唱啊。 职工 还没打家伙呢， 康当司令 我打， 你倒打 呀！哎呀，打呀你倒是，康来康一杯杯唱， 职 喂进一得张， 嘿，他给简化了。 站长， 又没词儿了。 说话呀！ 啊， 我叫常贵田。 哎，你常贵田干嘛呀？ 诸葛亮。 哦， 我叫诸葛亮。 什么诸葛亮？ 诸葛亮那句词儿， 哪句词儿？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德章。 哦，老词儿， 特意告诉你就老词儿。 行行行，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德章。 哎，什么意思？ 怎么了？ 怎么意思你？ 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吧？ 我这是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来了 啊！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那我怎么告诉啊？ 诸葛亮坐住喽，张飞上来了。 没听说过，现联系啊！ 你吓我一跳！ 我这是花脸，出来就得这样子。 走啊！ 那我怎么办呢？ 你别害怕呀、 啊！别害怕 啊！ 好好，来来来，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啊！ 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怎么出去啊？ 哦，害怕！哎呀，吓死我了！ 哎，你打家伙呀？ 打家伙？ 啊， 行行行，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啊！ 得得得，得令得令令得，打打得，当当当 当。张飞的妹妹出来了。 张飞出来的打这个呀？ 那、啊、那打什么呀？ 打金启峰， 金启峰 啊！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啊！ 金启峰， 金启峰，金启峰， 还抽风呢？ 抽风，抽风， 别抽！ 什么家伙呀？ 你不让我打金启峰， 这个金启峰这是术语， 就是快家伙， 八大 将将将将将， 这个家伙，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啊！ 八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唱， 嘿，我这张飞要洗澡了呀。 像你这个打法我能唱吗？ 我也没气儿了，我也。 哎呦， 怎么不累死你啊？ 你说到这怎么打吧？ 他这点也很复杂，我讲清楚了啊。 他是四起头上场， 大杯唱唱台吧，哐台 哐， 一亮线 好， 改机器风 好， 吧嗒，将将将将将，到了台口，蹦登仓，到这儿有一个哇呀 哇， 哦，这有个哇呀呀 啊， 全交给我了， 来来来来，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走， 大队 唱，前唱， 前 唱， 吧嗒，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登仓， 吧， 谁哇呀？ 我哇呀， 哎。没告诉你全交给我了吗？ 这个也交给他了。 你挖呀吧，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 打家伙吧， 扛当次来的扛当次来的扛当次来的扛， 心中苦恼抓过梁， 这唱 力比大锅锅长江， 关当 关门来了， 这唱 不气不气 空 空 好问 当床啊， 扛当次来的扛当次来的扛当次来的扛， 得了， 哎呦。 这诸葛亮带咬人的啊！ 快快 换的毛啊， 你瞧这小子咬的咋了？ 啊，兄妹双，我那娃空空我恨狂。 发态度，我这叫发态度。笨，苦恼我， 苦狂我恨狂。 又来了， 说话呀！ 山人总之功， 要送主公。山匪 总山害， 还借李逵呢？ 什么借李逵呀？ 到这我唱什么呀？ 有这么一句。三千岁金子长来怒气不息你为说谁来呀？ 哦，老词儿， 哎，又老词儿了。 来来来，您再挠一回吧。 我那娃 空空我恨 啊，三千岁金子保障怒气不息你为说谁来呀？ 啊，先生呐、啊， 留神大官， 我就为说你来。 哦， 你为说我来， 打着他， 我不惹你， 那就别唱了。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直树二人表演的这段《黄鹤楼》，我们持续了几周的这一组为了纪念天津常氏相声传承百年而安排的常氏相声世家作品欣赏啊，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